换换鞋吧。 哎， 弄些金条， 你问问 啊， 这些年都看见了，我一直老是这双鞋吧。 啊，可不， 啊， 压根儿也没换。 这，你看见了？ 啊， 不想换， 不想换。 哎， 你也没有吗？ 干净。 啊，干净了。 一跪鞋不跪滑，一不禁抛雨呼喝着耳立耳不吃者，岂有也与？ 嗯。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啊。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柱子是干板细毛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星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马三立的演出大受欢迎，观众们对马三立的喜爱程度一场比一场加深，就连林红玉也在扒着台帘看马三立说相声。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林红玉边看马三立表演边暗暗点头，可以说这时马三立的相声得到了内行外行一致的肯定。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王建云笑呵呵的来给马三立送包银，马三立接过一数是100块，比原先讲好的多了10块。两个人坐下来后啊，王建云告诉了马三立一件他还一直蒙在鼓里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的开州场，咱们再接着说。 你到我们家看看， 哎， 你看得起我吗？ 啊， 哎， 看， 愿交个朋友吗？ 啊，愿意， 上我家串门， 哎， 住几天？ 有功夫看吗？ 什么叫你太有功夫？我那坐车接你去。 哎， 啊，到完全拿走走时候拿几条？ 啊，不了吧，我不要，你甭几条，我不要。啊， 我呀，好交啊， 好交， 别讨厌我吗？ 不讨厌，不讨厌。 哎，说实在的，腻了我吗？ 不腻了。 啊， 我你 真的假的？ 哎，真的真的， 我好穷。 哎， 很多朋友让我呀，马山人啊，拿点钱。 嗯， 拿点钱呢，现在有几个灾区啊， 嗯， 灾区人民的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当然好办啊。 嗯， 开几粥厂，大伙儿吃吃饭。 你听 这算什么？ 嗯， 起一个西去，哪够了？人又不多，10多万人。 嗯， 吃。 哎呀，这意思您要施舍施舍 啊？ 施舍， 咱不舍。咱不唠这个啊！ 啊， 别说这话啊！ 啊，不成， 咱不施舍没有？ 您别嘀咕，您 咱不算施舍， 哎， 舍字咱敢唠这个，咱不算 啊。 无奈一样，佛教臭败之肉皮，要不割腹之粮，掏有肥肉，就有肥马，没有饥色，因饿嫖此帅兽而食人也。 嗯。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劳饿汉饥。” 这也是曾子曰啊。 粥场，粥场， 开粥场， 哎。 饿10万人，这得多少小米啊？ 小米干嘛？ 啊， 小米儿， 小米粥， 小米粥饱了吗？小米粥饱了吗？ 嗯，吃什么？ 一天三顿饭， 三顿饭 炒陈炸酱面 啊， 晌午炖牛肉， 晚上 牛肉炖牛肉烙饼， 啊， 晚上饺子， 嗯， 不， 这是粥场， 哎， 哎呀， 肥肥牛肉吃， 吃 成，不够成 啊， 我站着看着， 哎， 要不是看着， 嘿， 多吃多有福。 是， 我哈哈乐， 哎， 我乐 乐， 我乐吧， 乐完了您再吃窝头， 嗯， 乐完了， 啊， 回家您再吃您的窝头， 你怎么知道？ 哎， 啊，那你管着吗？ 啊， 我乐意啊，啊，我乐我吃窝头就，你把我怎么样？ 我把你怎么样？ 你说我吃窝头，你敢把我怎么样吗？ 我纳闷，放着炖牛肉， 我说我就吃窝头啊， 炖着烙饼多好。 我怎么你敢干嘛吗？ 哎， 您告诉您摸我， 我摸，打架来了， 我就吃窝头。 哎，那您吃， 我愿意啊，我吃窝头 啊， 喜欢我。 那为什么不吃牛肉呢？ 啊，就吃窝头， 嗯， 不吃肉。 嘿， 吃肉就不吃， 怎么不吃肉？ 我善，我心软 啊。 小牛小羊一刀宰吃 啊， 哎，我不忍，